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无论对老朋友还是陌生人，其实守时就是最大的礼貌。和目光短浅的人比，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有长远规划的人，在时间安排和行动上往往更明智。守时的人身上由始至终散发着一种让人尊敬的信任感，他们选择走在时间的前面，所以应对任何问题都是不慌不乱的，都是游刃有余的。希望我们不管对陌生人还是对老朋友，对家人，都可以做一个守时的人。

可能就是明白了明天发生在自己身上99%的事情，对别人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不需要活在任何人的目光下，只需要看准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好了。 无尽黑暗，灵魂深处却隔绝，光从未熄灭，恐惧蔓延，像躯壳坠落深渊，心不停呼唤，欲望的堆叠，吞噬想连接成缘，无尽无。沉睡的誓言，跟随命运结成茧，直到你出现。爱让黑暗心如光芒，爱让魂魄再次生长，爱如你 我们生活可以忙碌，甚至可以辛苦一点，但是心里千万不要急躁。既然工作琐事占据了我们一部分时间，那我们就静下心来耐心处理。表面上在着急忙慌，内心世界也要宁静的像温柔又深沉的湖泊一样，这才是我们面对繁忙快节奏生活的最佳的打开方式。Thank you.

单从智能手机上来讲，很难分清楚小米和华为、 OPPO 孰强孰弱，但是雷军会将优秀的人才用于开发充电宝、净化器的时候就可以做到物美价廉的产品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、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，首先得承认过去这些年有点忽视公租房、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，现在需要矫正，但是房地产市场化的方向千万不能变。樊纲同时表示，欧美的股市也许会有一个调整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中国的股市本来就不怎么样，中国的股市 PE 值很低，再跌也跌不了多少。福布斯中国公布了2018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，600位青年才俊入选，成为今年的新星。媒体领域的同道大叔、女神进化论 CEO 创始人入榜，体育领域的马龙、丁宁、柯洁等入榜，娱乐领域的白宇、朱一龙、池子、李诞、杨紫等人入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节的精英 news， 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格魅力，你看过的书、你说话的方式、你的行为习惯、岁月留在你身上的那些痕迹，我觉得你的魅力不在于你的讨好，也不是对方对你有多好，而是你应该确信自己真的有多好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心中关怀那么满，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。在人前从来不浪漫，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。最懂的人最暖的伴，心酸没有遗憾，什么是陪伴，什么是心安，你是答案。 保证每天的睡眠是对自己健康的承诺，还能让你越睡越美哦。晚上11点，我是鹿晗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，是一种态度。